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啊，上次我一集咧。就叫你有你嚴打，我有我食飯盒噶嘛。呢、次又可又有新 topic 啦，叫你有你嚴打，我有我兼職啦。啊，砌兼職啦，應該叫砌兼職啦。啊，幾有趣嘅，但未講幾有趣之前咧，我都話、其實上個禮拜有冇遊行咗咧？有冇咧？啊，唔知你哋即係點咧？我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一定有去嘅，話俾你聽。你對唔對得自己住咧？啊，你上個禮拜有冇買神山虎咧？唔係成日買嘅 ，OK 但你上個禮拜有冇打賞呢？啊，你對唔對你自己住呢？你有冇點喺我嘅 Facebook 啊，或者微信點個讚呢？有冇吝惜過呢啲呢？啊，我坦白講，我係對你失望㗎。但喺我嚟講，我就點解我要琴上個禮拜講十分鐘送終呢？因為我要同我自己講，我有冇爭取過？我有冇爭取過你哋出嚟先？我有爭取過，而你哋唔去，我對得我自己住啊。你哋唔去，係你哋對你哋自己唔住啊。所以有時咧，啊，有乜補救咧？唔係冇嘅，七月一號咯。啊，七月一號又嚟咯，我哋屌你老味，話聲咧，唔係代表我哋反對過政府啊。是代表我唔撚妥你呢個咁嘅閪政府成日搵啲嘢嚟搞我哋㗎大佬。喂坦白講啊喂。即係我唔會講好耐五分鐘講。 我新鮮我金。 屌你老咩你個派個4000蚊啊吳家陳。嗱我就你知啦我叫冇嘢做㗎嘛係咪先。咁我一大喇喇收足你4000啦。啊吳家陳我第一時間記屌佢啦。你老味我真係坐你落鳩啦。喂。 仲未有音訊。 咪嗰、那個話收到我嗰、那個收到我嘅申請，記住係收到我嘅申請，唔係代表批核我嘅申請啊。OK，就我已經收到啦，但係我唔知點解喎。我有個朋友，唔係我朋友，我親細佬，第二嗰、那個，咁佢係遲過我寄信嘅，但係佢俾我早收到個短信嘅。佢做嘢亂鳩柒咁嚟嘅喎，即係咧。好啦，我爸爸媽媽嗰啲已經全部收到曬啦，但係啲時間係我爸爸媽媽嗰啲一齊寄嘅。但係有翻兩個禮拜唔先後唔同兩個禮拜去做喎， 咪去跟身份證號碼或者 跟條咩？點會一見到封信就做㗎啦？吳家就我唔知點解啲人真係亂喺實咁路。喂，大佬， 你哋換身份證都跟 number 換啦，跟字頭換，跟年份換啦。 唔緊要，即係俾4000蚊，你搞鳩我哋年鳩幾兩年，即係聽講而家最撚差嘅情況啦。是最撚差啫，那個撚咗都好撚黑㗎啦應該。係2022年先派到。OK， 嗱我哋嗰啲可能閪少少嘅2021年2020年就派到㗎啦。嗰啲閪少少嗰啲可能2022年頭啊或者2021年尾嗰啲派到嗰啲係有啲問題，嗰啲應該係有啲問題㗎啦。即係可能嗰啲可能唔見咗佢封信啊，咁跟住你再補辦申請啊，嗰啲可能褪到嗰陣先攞。OK， 嗰啲你至少攞到嘅。但你諗下，我哋申請即係我唔係叫派呀，你要還返俾嗰4000蚊俾我哋，還嗰4000蚊，你拖我哋兩年幾，有啲撚樣咪有冇撚樣，有啲朋友可能要4年，有啲可能批得4蚊，有網上面有得幾次批4蚊，唔緊要，老虎派都攞 ,ok,、但係即係我哋即係還錢，我又唔好還錢啦，我親政府嘅派錢，你派錢都要搞我哋幾年，但係一個港珠澳蓮塘撥款，嚟緊嗰個咩乜撚嘢話，明日大嶼，屌你老尾唔使半年，咁就批撚咗咯。喂，大佬你冇咁厚此薄彼啊？係你可以咁講，喂，我而家補漏拾遺俾你哋，喂，坦白講，你個明日大嶼關啲有樓嘅人撚事啊？你唔同佢補漏拾遺？屌你老母，有啲人關事㗎，話聲咧，佢都要俾錢啦，係咪先？但係嗰啲關事嘅，你又補漏拾遺，咁樣要3-4年咯？屌你老母，你咁嘅政府下邊係咪？我唔係反對你。 上次胡蘇貞拍得幾好睇， 都係嘅咧。 好，起碼都叫做爽手啊。喂，同埋唔使又要申請又要成。 我哋有一比啊，我用隔離浮比啊， 年年一比。 喂，胡蘇珍都差撚過隔離浮啦。隔離浮基本上屌你老母廢撚事，你要你最好就唔好，你夠姜就唔撚要，我呃俾你。隔離浮係咁撚樣啊嘛，我呃俾你啊，你要唔撚要一皮嘢？咁胡蘇珍都要申請啊，你明唔明啊？都俾我都閪噶啦。呢、這個咁嘅 陳默，胡蘇仔全世界噶嘛係嘛？ 唔係，但你都要寫，都要等信啊嘛。嗱，你寫封信去，再等等信啦，要寫封信去，要寫封信去。 要咩？ 係，我寫咗噶啦。因為我記得我喺節目度講咧，我仲做緊戰男咧，有一集咧，我喺朋友屋企錄嘅嚇，我就喺度屌佢話：咦，十三個字嘅個身份證唔係個電話號碼，妖我翻去深圳，我以為咁，我都喺講緊笑，我記得要填紙。澳门唔捻使嘅， 嗯， 屌你攞我啲腰啊仆街咁捻样啊，所以澳即系隔离埠已经好捻过胡须针噶啦，即系胡须针已经好拉噶，喺我嚟讲好拉噶啦， 一年一次喎、啊、人哋系， 哇呢、這个，喂我唔好理佢啦，你总之你有嘅话，可能十年一次都叫有，隔离埠系你唔要我呃俾你， 嗯， 胡须针你都要申请，呢、這个咁嘅陈茂波，我屌你老味几年，屌你老味黐线，即系。我又唔會你講話叫你唔係撚派喎， 仲要行政費用都幾億喎， 係仲要動多咗，唔撚緊要啲錢唔係我噶，我而家都唔係我，你都明㗎，大魚啲錢唔係我，但你還翻俾我呢、這個係我噶嘛，你還錢還咁耐，但你問我攞明㗎，大魚嗰啲只要半年喎、嗯， 交税就可以支付寶啊， 哇屌你老味又係黐閪線啦，即係交税支付寶啊，你個老味啊真係嚇真係嚇鳩死你，又話自己乜嘢咩創科乜撚嘢喎，屌你老味要填科。油費都要三蚊，油費要三蚊，信封一蚊四蚊，屌你老味嗰啲憨鳩仔，冇憨鳩仔，嗰位市民，屌你就嚟攞四蚊得玩錢，屌你嘥墨水墨筆嘅墨水啊！你話你咁呢個政府，我唔係話我要反對你啊 ，OK？ 我知道我哋嗰啲聽眾咧，唔係政治冷感 ，OK？ 我哋唔係反對你，就係對一啲咁嘅冷呢啲咁嘅嘢，我哋係一要講要屌嘅。政治唔搞你，而家個政治搞緊你咯。咁你如果你又用政治唔搞你，咪你咪撚申請咯，係咪先？你唔申請，咪你咪冇得嘈咯，唔好申請啦。唉，係咪先？好啦，唔撚好講，即係講起真係黐撚線嘅呢個政府。 嗯， 所以我成日好想做不停拉，但係你班有得八千人聽。我真係冇動力啊！而家冇翻幾皮嘢嘅人，我唔撚做， 會集心啲咯。 如果咪集心啲咯，屌你老，你閪咁，係咪先？即係有想講，我真係要講。OK， 真係講翻啦，兼職啊。嗱、 嗯， 上個禮拜就講到，哇，好似佢講故仔咁。上個禮拜講到咧，阿林林幫我約咗件女啦，佢嗰件女就係做呢個地產中介噶啦。係。咁啊，我同佢傾，我喺個大婆等閪嘅時候啦、嗯，啊，唔係大婆等柒啦、啊咁我等緊條女嘅時候呢，咁我就同佢傾個電話啦，我用好撚過癮嘅一單話嚟，恭喜瓜柴、啊、我是你的朋友、啊你什麼時候過來啊，呢啲、啊、普通話好撚熟㗎、 啊、 我好撚標準㗎、啊、因為我過撚慣咗㗎嘛，咁佢嘅意思就話、啊、我而家仲上緊班、嗯、但我就嚟落班㗎啦、 嗯、 我一落班呢我就會坐車過嚟，但我喺龍華嗰度、 啊啊哇 okay, 都幾遠喎，都成半個鐘 啦，咁都成粒鐘啦，我約佢成粒鐘啦，咁、都係真係成粒鐘嘅，咁我話佢個等我，咁我就話好嘅，我哋先你嚟咗，我哋一齊去食飯，一齊去跟住搵間酒吧飲下酒啦，同埋林林咁樣、我話我哋三個啦，好啦，咁跟住嗰、那個女仔話好啦，咁跟住佢收線啦，咁冇嘢啦，跟住我話。咁我即刻嗰條女嚟啦，佢話嚟啦，咁樣 confirm 咗啦，我話即刻俾100蚊紅包俾阿林林啦，禮牌㗎啦，係咪先？即介紹都俾錢㗎嘛，俾100蚊紅包。跟住我話：喂，林林想食乜嘢？海底撈好冇？咁、樣。跟住林林就話：我唔嚟得啊。我媽媽病咗啊。哇！你搞撚咗。上次你老豆就尿呢種平日高峰，之前你有媽媽病。乜撚嘢嚟嘅？受咗邊個法老王嘅詛咒啊你啊！你屋企屌你，邊見親面你唔係你老豆老 豆，阿哥細佬， 唔係病危，唔係你老豆病危，你阿媽病。哇！你啲咩家族嚟嘅？受咗咩嘅詛咒？金乃迪啊！大佬你真係自己金乃迪嘅，即同一命運。 哇这边咁可怜，当然我要相信嘢，冇理由就佢老母有病㗎係咪先。跟住话所以呢我而家喺长安我嚟唔到啊，你哋玩得开心啲啦，我已经吩咐咗个女仔对你好啲㗎啦，我心里加要啦，如果你老母黐线，喂喺你嗰度我奶唔少嘢㗎啦，你即係補數啦係咪先。好啦，咁一嗱事完呢，我又一日我入咁啊，咁啊收线啦，咁啊喺微信嗰度唔倾啦，因为红包俾咗咯，佢话唔理啦，咁我梗系咁啊碌翻嗰条女嗰啲相啊，即系都有啲，即系起码有初步到有啲认知噶嘛，咁啊睇佢贴嘢咧，佢就五月开始贴嘅，贴啲楼房啊，一房一厅啊，咁啊仲有少少嗰啲朋友照片啦、一齐朋友 又生活水嗰啲啦， 嗱我。坦白講，你記住一定要睇啲咁照片。 OK， 咁睇啲照片咧，睇下佢有冇 P 過啦，同埋有冇係咪同嗰個真人一樣啦。因為阿林林俾我嗰張相咧，就係佢大頭貼嗰張相嚟嘅。 OK， 因為大頭貼都真係得，好得啊！咁跟住唔好我得啦 ，OK 啦。總之你見到你唔會彈鐘啦，唔會彈鐘噶啦。OK， 咁我睇下，跟住睇下碌下佢啲朋友啲相，邊撚個係佢嚟？ 冇揾唔到。 邊撚個係佢嚟？啲合照三四人合照，咁其實我好恨。 咁你梗有一個重複喺嗰度噶， 梗有一個係佢嚟嘅。 但 屌你老味，嗰三個同嗰個大頭貼嗰個又真係 爭好遠， 唔知點又有啲難以形容，又有啲似，又有啲解釋，但係三條都係女。你話三條係佢又得，你話三條唔係佢又得，咁屌你老味，喂，佢點乜撚意思咧？當然呢啲好豬嗰啲，我撇撚咗啦。咁有啲好靚我又撇撚咗啦，啲中頂頂嗰啲邊撚個係你呢？同你嗰幅相有少少唔同㗎喎，因為嗰啲相好㗎，因為嗰啲相呢唔係話因為有啲生活照呢係喺啲食飯嘅地方影，喺公園影呀，夜晚影嗰啲呢黑，其實你 P 唔到㗎嘛，一 P 得咁黑㗎啦，咁你使唔使 P 呢？係先咁樣，其實我睇個輪廓嗰啲即係冇乜邊個似幅大樓貼嗰個女仔㗎喎，咁唔緊要啦，咁都係照舊嗌佢過嚟啫。咁我大概係四點零鐘就同佢傾完電話啦。咁我預計，我估你都，如果你八點鐘嚟呢，其實就非常 very good 啦。因為我計過嘅，八點鐘嚟，咁我哋食完飯九點啦，飲一陣間酒啊，十點零十一點，醃隻醉雞又唔好太醉，加啲醉牛又唔好咁醉，咁一齊上酒店 happy 皮囉，因為話曬我哋唔似喺機場成班人玩鱷魚咁興奮㗎嘛。事實上我都帶咗鱷魚㗎。我都帶咗鱷魚㗎。 喔，諗住去酒吧玩。 諗 住去酒吧玩。 咁係囉。 兩個人齋啲 餐。我開頭有埋諗㗎。開頭三個諗喺度好玩，咁撚驚隻鱷魚。好撚好玩，有林林喺度好撚好玩㗎，玩鱷魚。 Okay。 佢肯玩嘅話 ，OK。好啦，咁我帶埋鱷魚去㗎嘛。咁 OK 啦。如果我諗到佢八點鐘嚟呢，其實好好嘅時間㗎啦，好好時間。咁跟住我話咁啊，挨下啦，睇下電視啦，係咪先？六點十五分， 就到啦。 佢就話已經喺地鐵站行緊過嚟。 哇、哦！咁早？ 六點十五。 睇場戲先， 冇啩？ 對面就係 你睇下我幾撚聰明啊！你唔不能不讚我嗰種諗嘢嘅方法就話聲咧。但係當然要屌啊 ！OK， 屌之餘要讚自己嘅，你明白？嗱，而家聽下知啦。咁佢今日佢話佢話我而家喺地鐵站過嚟，你遲五分鐘耐啦。咁我話好，咁我咪慢慢攞下口先啦。你知我有個洗口水啊嘛，攞下口先啊。咁啊著翻件衫啊咁樣。咁啊，因為我通常乾脱脱㗎啦，快酒店係啊，碌而家嚟我做節目，唔係啊嘛，做一個鐘頭之前好啦，我都唔係咁樣㗎。 Okay。 我都係一條肉蟲嚟嘅。你話聽你嚟啦，我先著翻件衫嘅啫。OK。咁啊，著翻件衫啦，叽哩呱啦啦，咁啊擺個堆啦，咁樣五分鐘差唔多啦，同埋擺個堆少個便啦，咁啊帶埋啲神山虎去啦，當然係嘛，好啊。咁跟住呢我喺 lift 嗰度呢，佢話我已經到咗幾撚快，我已經到咗啦。我著住一件粉紅色外套。咁好易型啦。咁我一落到去見到一個女仔著住一件粉紅色，我遠遠見到啦。我已經第一時間俾我嗰個感覺咁撚亮啊。呢件乜撚嘢嚟㗎？ OK， 即係你知唔知嗰啲 穿高 feel 啊，都幾撚重啊，穿高 feel， 即係 大媽， 即九十年係冇咁講，唔打九十年代嗰啲大陸會扮女強人嗰種外套啊。 OK， 都唔撚緊要，仲要粉紅色。 嗯， 平權咩？你嗰啲都台灣咩？喂，大佬，喂，都唔好緊要。但係諗下，咦？佢面圓喎，幅相，佢邊忽似邊忽圓咧？個凳都唔圓咧，佢又高又瘦，凳都唔圓啦。咁我見到，咦？你塊面有個胎，少少胎，好少嘅啫，好少胎痣，你相又冇嘅 ，P 走 咗。即係行佢前面越睇。越睇越唔似，越睇系咪第一个下另外一个嚟噶？佢系除咗最重嗰件就系粉红色外套，但系成个斗乱大堂就得一个女仔着住件粉红色外套。咁我咪行过去攞住个手机，系咪你啊咁样咯？佢就系啊，系 大镬， 好嘅一餐啦。 O K， 冇一餐啦，都好嘅。因为我目测啦，你知道我啲透视眼嚟噶嘛？一睇就知佢有瘦有平啊。即係好滿足我嘅呢樣嘢，好滿足我嘅。但個樣係真係同佢幅大樓貼啊，真係 得翻四成。 係中銀，中銀四成中銀。 O、okay. K， 即係我哋嗰啲咧講嘢冇你咁撲街嘅。我哋五成啦。 O、okay. K， 我講嘢係即係有啲餘地啊，明唔明啊？所以我五成，你中銀四成啊。O、okay, K， 你撲街啲。始終都揾到阿碌鞋撲街過我噶啦。O、okay, K， 好啦， 我老實啫。 啊，唔好都是人一個啦，好似 OK， 唔會有誰比誰高尚啦。而家四成五成 OK， 啊，大家都咁撚錢啦，係咪先？ 唔係你起碼叫合格啊嘛。 啊，佢真係唔係好合格嘅，真係唔好合格。隻眼又細，佢邊一隻眼又大，佢皮膚覆上皮膚又好，已經唔係邊度好好啦。但係佢已經啲真人就仲撚差，唔撚緊要啦。咁跟住我就問下，問佢食唔食麻辣？跟住話佢因為佢知道我香港人嚟㗎嘛，佢話香港人都食麻食辣啫咩？我話我好鍾意食辣㗎，海底撈好冇。記住當時係六點半都未夠，食海底撈有一個好處，一個字， 慢慢 等。海底撈好唔好食另計，佢一樣好嘅就係、是幫你 hea 時間， 打發時間。 等如果我同你去食嗰啲，同你食過定啊？我都同阿新加坡冇食過嗰啲串串啊，嗰啲其他麻辣火鍋咧，係啊，入到去就食噶啦，唔使等嘅。OK， 咁你諗下啦，如果我哋六點半去到食麻辣火鍋，你食一個鐘頭乜柒都夠啦。七點半，跟住你飲酒諗住飲到十點。唔使玩啦，跟住屌你咯，玩乜撚嘢？ 七點半都冇人啦，酒吧 係咯，都冇人啦，係咪先？你都唔好玩啦。所以我真第一時間諗，梗係海底撈啦。因為環江我哋對面嗰度啱啱開咗間海底撈，要等啊嘛。哇！我諗住就等佢過一個鐘頭到。咁樣如果六點半我哋行過去就差唔多六點九啦。嗱，即係我真係其實我好清楚，六點九排一個鐘頭。七點九啦。七點九食一個鐘頭，就八點九行翻出去酒吧，都九點啦。咁飲翻一個鐘頭，十點啱啱好。非常之肥。所以海底撈係有個非常之聰明嘅選擇。 hea 時間 ，hea 時間。但係最撚撲街嘅嘢，海底撈唔係等幾個鐘頭嘅。 哦，等個鳩幾兩個。 即係要屌嗰樣嘢就嚟啦。咁我哋就坐低啦。咁坐低嘅攞張牌啦，咁跟住咧，我又攞一、二、二號牌，小桌，因為佢有份大桌、中桌同小桌噶嘛。大桌我唔知排幾多啦，咪排幾多張啦。跟住小桌咧，佢就同我講話排二十張、廿幾張、廿零張啦，廿零張到啦。咁廿零張，我諗住有啲人走噶啦，係咪先？嚇，咁有啲人走咁樣應該。 喂，你嗰個頭輪嚟喎，大佬。 係噶，其實個頭輪嚟噶。 咪咯，有撚人走啊！ 真係幾恐怖。咁跟住佢冇咩，跟住佢嗰個侍應咧就攞咗一沓紙仔俾你，等你接嗰啲簽預學啊，接完咗佢每一隻咧就接一隻咧就平五毫子， 一隻五毫子咁多， 以前一蚊噶， 哇都可以平好多、啊， 咁咪咁接囉，佢咪咁接囉，咁接接接接接，咁咪接到四五隻，屌你老味悶啊，仆街啦，咁咪啦。 我又等我接一隻喎，我真係同你接一百隻出嚟喎，可以。 屌你，你自找你悶㗎啦。咁咪接一悶。 我哋諗住張單會平一百喎，大佬喂。 平五十多喎。 係囉。 但係唔緊要啦，咁樣我唔直接嘅，因為我接得唔識接。因為我接得唔靚啊。啊！我費事魚 水靚㗎，屌！ 唔係㗎，佢有要求㗎， okay。 其實都有啲要求嘅。咁佢接咗咁十隻，冇七八隻到啦，冇十隻嘅。 嗯。 啊，佢都悶唔接啊。咁跟住等，跟住我就問佢，問個侍應，你等幾耐啊？佢話半個鐘頭到啦。 嗯。 啊，就話前面仲有十零張，等半個鐘頭到啦。我好咯，咁等半個鐘頭到。咁跟住排到剩翻幾五六張到啦。跟住我就問嗰個侍應要幾耐，佢又話排半個鐘頭到喎。咁足足呢就排了一個交幾鐘頭。 嗯。 嘩坦白講我都唔撚明呢。 嗯。 即係屌你海仔撈真係點做生意。屌你我真係白跑唔食㗎。我 唔 係諗住起時間我唔食㗎啦。即係或者坦白講我排一個鐘頭之後呢我就可以上樓上食㗎啦。 嗯。 去樓上食完之後又啱啱冇嗰個時間。係咪先。 係 呀。咁但係等咗咁撚耐又切咗七八隻有返三個半人錢平。 嗯。 係咪先又飲咗嗰啲鮮梅湯又食緊咗嗰啲脆脆嗰啲唔知乜撚嘢，都唔好意思咪坐耐咯。好啦，一坐耐咁啊點嘢食啦？咁啊坦白講，呢次咧幾好食嘅，啲嘢幾好食嘅。咁食完之後，等就等咗個半鐘，食就食一個鐘。 嗯， 等嘅時間 耐過食， 耐過咩嘢？好，咁都唔係肉啊，係咪先？咁食完啦，咁跟住嗰個妹妹。兼職啦，我以後嗌佢兼職啦。兼職仲係洗手間喎，好啊，去洗手間去啦。而家去洗手間，我就神山苦啦嘛，即係飲啦嘛。喺海仔啦飲啊，飲完神山苦咁我冇嘢㗎，冇咁發作㗎嘛。跟住話去酒吧玩啦。咁跟住咁啊，真係好好啊！喺嗰度咧，嗰個商場咧，三四間呢啲咁嘅清吧嘅。 哦，清吧嚟。 清吧嚟嘅。咁啊，嗰啲即係有啲音樂聽下咧，叫音樂酒吧。我幾間又係喺天 台。唔好係 disco 嗰啲嘈。 啊，天台又有。好似地下都有嘅。 嗯。 啊，有幾間。咁你啲清吧就唔難嘅。咁我去到咁樣。咁見到九點零鐘，嗰陣大概九點零鐘到啦。九點鐘到啦，我咁上下咧時間唔好同我講咩啦。咁我目測唔係好旺嘅。咁有啲剩仔啦，情侶啦，係剩仔同情侶啫， 冇剩女， 冇剩女喎，咁， 嗯， 可能落雨啦，因為琴日都幾大雨啊，有一段時間，咁啊都唔係好旺，咁啊同佢嗌，我咪嗌咗一碌嗰啲咧，玻璃樽，玻璃，總之好好大碌嘅， 山啤嗰啲啊， 海山啤嚟嗰啲山啤咁樣嘅，就唔係一杯俾我，佢，一碌嘅，咁，我哋自己。撳 一渣渣嗰啲， 係啦，一渣渣嘅，咁啊撳出嚟飲嗰啲咧，咁啊嗌又冇貴喎，我記得個套餐，咁啊唔知連兩個小食，都唔係乜嚟小食啦，嗰啲咩花生啊、甩屎嗰啲咁嘅硬殼嗰啲嘢，你唔嗌咧，你都要俾嗰兜嘢錢㗎啦，咁不如喺套餐嗌埋啦，咁啊三百零蚊嘅啫，連埋嗰支嘢，咁當然咧最撚撲街就咩咧，去到酒吧。啲小食嗰啲甩屎，其實嗌你又唔食噶啦。但係你海底撈，你又食得唔算好飽嘅啫。咁坦白講，你見到好多嘢想食喎。腸仔啦，煙肉腸啦，炸薯條咧。 點解套餐唔係呢啲？ 你我覺得唔係呢啲咧，早餐你又想啊炸唔係炸春卷？我本來想嗌埋炸春卷嘅，炸餃子咧。咁樣嗌咗幾樣嘢，係冇嗌炸春卷啫。咁仆街，埋單咁嗰度又俾啲錢啦，咁有啲又微信俾啦，有啲俾 cash 啦，俾又亂咗曬，所以我唔知幾錢啦。埋單我諗總共係俾咗五百零蚊到啦，四百至五百蚊到啦，咁啲小食其實唔好貴嘅啫，五十蚊一個到啦，我預計。咁啊，食唔曬啦，酒嘅飲唔曬啦，唔使講，因為我哋喺海底撈都有飲少少嘅酒㗎嘛。好，咁擺住呢個。唔醉半醒嘅狀態啦，咁行翻去酒店啦，行翻酒店。 咁咪條女醉唔醉先？條女醉唔醉先？ 都同我差唔多啦，佢個嗰個狀況，又唔係好醉，又半醒不醉啦，或者半醉不醒啦。咁上下啦，總之 個狀態好好嘅，好好嘅狀態嘅，我話好狀態，咁佢都係差唔多啦，咁我哋喺度玩鱷魚㗎嘛。 嗯， 啊，其實有一樣嘢，我下次咧帶啲鱷魚去酒吧玩，可能氹到啲女過嚟，如果有女，如果有女，因為咧當晚咧。隔離左右嗰啲仔咧，正仔都望住我哋，嗰啲情侶都望住我哋嘅。咁曾經有一對情侶咧，係同我講話，不如一齊玩嘅。不如一齊玩好嘛？咁我就話，我哋就走咯。我先冇同佢哋玩嘅啫。即係我心諗，屌你都三色七，屌你老味！而家你條女同我講你走咧，咁你條女都可以過嚟玩。我心諗係咁樣啦，當然都唔會講出聲啦。咁其實呢可能真係帶咗鱷魚去酒吧呢、如果有剩女呢其實搵到食嘅。係。咁、假設我唔知啊係咪我唔知其實應該搵到食嘅。咁我玩完啦咁我返酒店啦。咁返酒店啲神山虎發作㗎嘛。神山虎發作我嘅發作唔係喺條脊路先㗎。我發作喺個肚路先㗎。噗噗噗。我一日啲輕射㗎嘛。咁、我話你坐低先我去洗手間。咁我噗噗嗰時候呢劈完之後呢佢行出嚟咁我叫佢坐喺邊度呢佢坐喺張貴妃椅度即係你知個貴妃椅㗎啦一定喺個酒店嗰張房嘅角落嗰度㗎嘛 係啊 你做乜諗嘢呢我心諗你失足喺個角落度做乜諗嘢呢點解你唔坐喺張床度其他呢係失足喺個角落度睇下手機咁我都唔諗明點解即係點解失足喺度呢 咁佢唔係做開㗎嘛佢唔會坐喺張床度等你㗎嘛。 咁其實咁係嘅你感覺呢個解釋幾中肯嘅。咁我都接受嘅我接受嘅係我諗得閪啲啫。你失縮好撚似屌你啦我有強度咁呢明唔明白啦。佢要縮埋一邊屌你好似佢等人欺凌咁樣屌你咁我唔係㗎嘛。咁我當然咁行佢你做乜坐喺度啊玩緊乜嘢啊咁喺度睇下啦。咁就係由氣氛嗰時候我都未沖涼記住啊個氣氛就喺個貴妃椅嗰度炸炸石石啊炸落去唔使講啊我杯茶真係我杯茶到你唔信啊嗰杯茶真係淡而無味啊而家嗰陣嗰杯唔係奶茶你冇奶嘅茶 ,ok? 我好鍾意啊 兩個 pancake, 我鍾意㗎下不過我鍾意㗎咁跟住咪石石啊跟住話你沖唔沖涼啊我話佢未沖涼我哋未沖涼我話一齊沖啊佢跟住同佢講啦跟住佢話我唔慣一齊沖㗎 嗯 咦呢個係一個兼職嘅態度嚟我覺得 係 啊呢個兼職就唔慣同一齊沖涼㗎係一個怕醜即係你自己當然啲自己壓自己嘅嘢喺曬度囉咁我話好啦咁你沖涼先啦咁我話我喺度等你啦咁樣佢沖乜沖啦咁你知道啦我係一個仆街嚟㗎嘛。喺個沖緊嗰兩個時候我要換衫啦嬲住浴袍啦唔係嬲住嬲住毛巾啦。咁聽到水聲啦好你即係水聲之後大家一分鐘到啦我行入去點呀跟住佢咪肥我囉搵支花灑肥我囉。肥我你塗唔足我手指啦肥我。咁跟住咪制服咗佢囉好撚快制服咗佢囉跟住咪屌你咪一齊衝囉咁我始終呢都可能真係兼職啦咁唔識得捽呀捋即係捋遮啦咁你梗係你唔捋遮唔乾淨㗎嘛咁唯有我自己捋啦咁捋咁捋完之後咁你知男人呢就快啲㗎嘛咁我咪玩一陣間跟住咪求其諗一諗有返緊捋捋跟住我衝返水咪穿返件毛巾返去房穿浴袍囉我走返浴袍咁等等等等。咁嗰條女咁跟住就嬲咗件毛巾行出嚟。咁喺床前面就換浴袍。咁佢做乜撚嘢囉我心諗。點解唔帶埋件浴袍入去囉咪佢一帶埋件浴袍入去㗎。因為我俾件浴袍佢帶佢㗎。佢攞埋嬲住條毛巾攞埋件浴袍出返嚟。跟住就除毛巾。我睇撚住㗎喇喎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兼職嘅態度嚟㗎喎你冇理佢冇理由自己唔除㗎即係應該你唔應該喺佢面前除㗎嘛你如果兼職係唔會㗎嘛咁我唔緊要囉咁跟住佢穿返浴袍喎咁上返床度啦咁當然啦嗰啲就唔好講啦咩打下茄輪呀捽捽臭臭呀炸炸波波呀嗰啲啲我做都唔係人嚟㗎啦係咪先咁做做做做跟住我就我嚟講 你放心啊，我唔會做好多㗎咋，一次起兩次止㗎喇。 嗯， 佢中咗第三次啊？佢真係咁樣講喎，中咗第三次啊？即係咁樣我諗又啱嘅，兼職嚟㗎嘛，係咪先？即係總之即係都係咁講。如果呢個女仔講得出話，你中咗第三次嘅話，其實真係證明咧，呢類型嘅女仔，呢二千蚊過夜嘅女仔咧，佢都唔想三次嘅。咁其實如果我哋有風度啲嘅男仔咧，咁應該係一次起兩次就止啦。OK 嚇、啊，即係呢啲題外話啦。你唔中意咪三次咯。但我成日覺得你三次應該而家以後都係咪噶啦？如果我三次咧，可能我會俾多少少 tips 噶啦。OK， 咁我唔口講就唔知係咪噶啊。咁我到時就揸揸摸摸石石啦。咁你知啦，俾啲卜落之後，咁第二樣嘢神山虎嘅效力就到啦嘛。真係到啦，就唔係俾啲卜落到啦。係即係硬度啊、長度方面就嚟啦。咁跟住而家係嗰條女揸揸石石摸摸咁樣，我摸佢之餘，佢都摸下我啦，摸佢覺得佢嗰陣時話啦。好長喎、啊，可能未摸過阿碌你嗰條啦，我唔知點解啊， 翻曬嚟啊， 唔知點解啊，啲死陰影嚟嘅，知唔知？即係陰影嚟嘅、 okay. 啊，可能未摸到你條啊，好長喎、啊，普通啦、啊，咁跟住 都唔夠我 friend 長， 唔夠我 friend 長，我咁講，你黐緊線，屌你老味，咁跟住我喂，咁啊拿住個袋，哦，我問佢你追唔追嘅，佢唔追嘅 ，OK， 咁兼職都正常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咪佢連即係兼職都好正常，佢連袋都唔識帶，都唔帶、我要自己我帶埋。跟住我套內呢，佢就佢講咗一個時話我唔知佢咁講喎。佢話你幾熟手喎、啊。你老 味 我都唔知我唔知點答佢。 你話你都幾生手、 啊。我真係想加鞋應該咁講你都幾生手。我男人帶袋點可以唔熟手。你咪变大啊你！你都几熟手啊你咧真系，我真唔第一时间我反应唔够快，我应该系讲你都几生手。佢话我即系打俾我简单普通咯，咁跟住梗系抽抽插插啦。咁抽抽插插佢啦，喺度又系啲例牌嘢，咦咦哦哦，乜卵嘢真噶 ？U B 啊， 即系死人嗰只啦。 咁我就问。停停，望一望佢咯，阿乜谂住咧？望一望佢阿咩？跟住因为我唔喐，佢擘大眼望，望一望咧，眯埋只眼啫嘛，咁佢眯埋只眼噶嘛，咁我唔喐，咩？当然喺插入边啦，唔喐，佢望一望我咯，咁望一望佢，跟住唔好望咧，跟住就揽住，踩即系黐咗我埋，黐咗埋佢啦，咁黐埋我又踩咯，咁踩。都睇咗有段時間啊，時間都唔短啦，有少少走咧。咁但係想轉第二個花式，但係最撚衰嘅咩咧？就佢俾佢攬緊住咗。咁其實攬咗幾個，佢攬咧唔係話鎖住你喎，因為攬咧係掃你背脊嘅。發撚啲啦，可能得唔得？你真係咪啊？發撚啲喺掃你背脊，去打邊嘅咩？去長埋打邊嘅咩？發撚啲，佢掃你背脊咯。咁我咪咁樣都唔快㗎啦。跟住佢又講你好犀利啊，好厲害啊，厲害啊，應該講厲害唔係犀利嘅，好厲害。我普通吧，我就先咁講普通啊，普通啊。咁跟住就飛咁射咗。本來想轉第二個姿勢都冇啦。咁一個姿勢直接到尾啦。嗰陣時候大概係十點零十一點啦。咁跟住瞓啦，我就話不如晏啲食宵夜啦。咁瞓波，我唔知點佢。睡魔急 call 你，仲乜撚嘢？身體唔好你乜撚嘢？一瞓， 第二朝 大概八點半鐘到咯。 哇！ 八點鐘到咯。 跟住佢唔使翻工啊！ 嗌醒我。 係咯，佢都要翻工啦。 唔係嗱，因為佢係做啲地產嘅中介，咁啊自由身嘅。 哦，即係佢唔使翻去報到嘅。 啊，佢可以翻，可以唔翻嘅。哦，翻咧就喺公司度等咯，唔翻咪。冇客囉， 唔係有啲成牌地產妹、地產仔企喺門口晨早流流喺度， 唔係嗰啲，我因為我同佢去食海底撈嗰時候咧，有人啱啱派緊傳單啊，派地產傳單，我話你使唔使好想派佢都唔使派，咁樣跟住咪佢嗌醒我，咪嚟招morning call 咯，morning call 有做狗仔式嘅，咁佢都噏咯，就係係啦噏咯。佢唔識叫床嘅，但係點咯？佢起碼識講，你好犀利。 好厲害。 嗯， 咁你都 OK 啦， 都唔算死魚咯咁樣。 係咯， 咁啊，咁其實咁個就結束噶啦。但係可以講下啦，佢點解？因為啊，坦白講，上個禮拜短個頭，今日我講翻長少少。點解林林識到佢咧？ 嗯， 其實原來好撚簡單。嗱，呢個女仔首先，原來佢喺聖 X 堡附近住嘅。 嗯， 佢只係龍華翻工啫。 嗯， 因為龍華啲租貴，我唔知點解。佢話龍華啲租仲貴過環 龍華嗰個社區幾靚噶，係。 哦，咁啊唔知啦。咁佢就話佢哋租貴，咁呢度租平，佢每日就搭成個鐘頭地鐵。可能九個字位半鐘頭啦，咁樣就翻工咯。 半個鐘到啫，如果 啊半鐘頭啦，咁啊翻工啦。咁啊咁啊，佢係環工人啦。咁佢又話啦，我問佢點樣識阿林林啦？喂，冇理由，林林叔當然係做媽咪啫，佢冇乜理由 識到正良家婦女。 會識到呢啲咁嘅兼職，識到啲咁嘅兼職噶嘛？ 嗯， 即係冇啊嘛。原來 做 呢個女仔有個姊妹， 哦， 曾經喺食 X 寶翻工。 哦，系啦， 就介紹俾阿林林識， 就林林租屋揾到佢。 系啦，林林就呢啲唔放過任何機會噶嘛，係，女都立過嚟噶嘛，咁咪上次點立咗件？如果你兩位真係唔掂得、唔摸得、唔揸得、唔講得嘅啫，係咪先？都有啲咁嘅閪嘅啫，即係女啊，佢都嗌過嚟，試下啦，呢、這個男仔好玩呀、啊，咁樣成日咁樣樣噶嘛，咁啊識咗，咁呢次佢有時喺啲群啊，係佢哋有啲聊天群。喺度傾咯，咁、 嗯、 你呢個你制唔制啊？你制就嚟啦咁樣，咁佢咁佢就應承咗嚟啫嘛。因為我話見咗瘦阿林林就諗起啊呢條女瘦喎，咁咪問佢啱唔啱咯。咁坦白講，我就認為呢件都我唔會翻出噶啦。 嗯， 但係有個別例外嘅，譬如可以問下佢有冇姊妹出嚟兼職咧、 嗯？ 因為佢係有姊妹出嚟兼職噶。 嗯， 咁因為咧佢話。佢有個姊妹咧，就喺食 X 堡隔離嗰個商場天和商場、 嗯、 做手銀嘅。 嗯， 啊，佢都有過噶，佢就話佢靚過我噶，又高又咩？唉，不過心諗算啦，睇你啲相、 嗯。 但係佢起碼識多見人啲有兼職咧，就會好啲咯。 嗯， 咁樣咁啊，如果下次再揾咗佢咧，就係幫你哋啲網友啊，密謀一啲福利啦。 嗯， 即係話我要揾佢，咁啊當然係。系氹下呢件女真唔啱你，唔啱我又唔系一个网友嘅。 嗯， 我焗食啊，咁、叫佢带啲 姊妹出嚟 。当然啦，唔好再照片啊。 嗯， 啊咁啊睇，咁样希望有有得，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期间，喂，好难有搵到女啊。 嗯， 珠海又瘦，环江又唔系好稳阵，佢而家好似得啊小猪大朗嗰度。哎呀，小豬日日都係貼廣告，貼宣傳，咁好似幾穩陣喎。 嗯， 但係嗰間場嗰啲女又把咧，即係麻麻咧，睇相，你睇過啦。 嗯， 咁即係，哎呀，真係唔知點啊，大佬。咁所以想揾女又麻煩。咁我長遠時間我可能都要靠一啲兼職啦，即係好似呢次咁樣兼職。咁當然我會主力都係靠林林啦。 嗯， 因為琴日肯介紹嘅話，其實冇所謂噶。佢、 嗯、 用嗰條女賺幾多？我唔知啊，我唔理佢。 嗯， 啊，我每次俾翻嚿水佢。啊，喂，十個人去，我都俾翻嚿水啊，林林咁啫嘛。 嗯， 因為佢用嗰啲女拆幾多，唔關我事噶，係咪先？咁起碼，但如果有一班識班有一班兼職，咁喺網友嘅立場咧，佢會覺得佢唔係出嚟做小姐。嗯、坦白講，喺我嚟講，喺我嘅立場嚟講，冇分別嘅。 嗯， 啊，你知係比較屌你就唔係你就唔係良家婦女啦，好撚簡單啫嘛。即係。俾我屌收錢嘅，你又唔係良家婦女 ，OK？ 嗯， 係俾我屌多啦，良家婦女 ，OK？ 我有時搞人妻噶嘛，啊，人妻啊，是撚得啦，可能點啊？總之幫我屌嘅，我屌得嘅，咁諸如此類啦，唉、哎，網友明我意思就算啦，非越講越亂，咁、嗯、啊，咁啊完咗呢次兼職之旅咯，希望仲有下次啦。咁下次係我話呢排你知啲咩？呢排咁緊嚴噶啦， 嗯， 即係係玩咩唔知啊？你睇兼職都分兩集做嘅， 嗯。 你話拉布拉得幾慘，好彩呢集真係夠講兩集啫。 嗯， 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真係啦，翻嚟呢個人民超市廣告雜誌啦、 嗯， 一定係噶啦，因為我冇乜節目講啊、 嗯， 因為除非我作古仔嘅啫，今日我暫時都未有。 嗯， 可能會有一次去揾阿小影嘅。 嗯， 因為小影好似又冇得做咯。 又冇得做啦， 有冇做啦？呢啲下次如果我揾佢先同佢講啦。重量真係唔係一定咁易，唔係你想唔想重量啊？ 嗯， 係間公司冇得做啊，貿易戰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照舊啦。 七月一號你自己識遊行啦，神山府照買啦，打賞照打賞啦，點贊唔好咁吝惜啦。 嗯、 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聽人民超市廣告雜誌啦，拜拜。